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他抬起头拉拉程简的衣服。 哥，戴个墨镜吧，太阳光怪晃眼的。 程简从车内的墨镜盒里摸出墨镜戴好。 哟，眼里还有我呢。 程元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车开了一会儿，前面不远处就是小区了。 想想晚上吃什么，我带你去。 程元没应声，眼睛直盯着前方。程建也看到了让弟弟发愣失声的人。杨白华站在西门入口，穿着厚重的羽绒服，脸色极其阴郁。西门距离程建公寓最近，如果程元想出入，从这里都是最方便的。程建眼神一冷，想直接开过去。程元飞快地扯住程建，小声说： 哥。 听出弟弟语气中的乞求，程建脸色不愉，但还是徐徐踩下了刹车。程元发力地扭住他的衣角： 你别下车好不好？你们碰面是要吵架的。 哼，我看他就是来找你吵架的。 程渊声音软乎乎的央求。 求你了哥。 程建撇撇嘴却没再动，抱臂靠坐在驾驶座上。程渊如遇大赦，飞快解开安全带下车，迈步朝杨白华奔去。杨白华却没有应声，脸色沉沉的。程渊略心虚地缩了缩脖子，讨好地去拉他的手。 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的，不过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杨白华一把把他的手拍开，啪的一声响亮得很。默默开了一条车窗缝方便偷听的程建闻声，脸色陡然变了。程渊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他呆愣愣地望着杨白华，又看了看发红的手背，鼻尖一酸之余，还是坚持不懈地去捉杨白华的手。 你别生气啊，我这几天特别忙，没时间照顾你，也怕联系你被你爸妈发现。你爸妈走了吗？这几天他们玩得开心吗？ 杨白华越过他的肩膀，看到了一辆宾利。驾驶座上的人戴着遮去半张脸的墨镜，看不清面容。 是那个姓楼的。 杨白华冷笑着看着程元。 哼，我看你玩的也挺开心的，现在恐怕都不记得家门往哪里开了吧。 程元很是茫然。 嗯？ 以前程元露出这样的表情，杨白华都会忍不住想捏捏他的脸，可现在他只有满腔的反感，压抑了几天的情绪泄洪似的冲程元劈头盖脸的袭来。杨白华不怒反笑道： 程元，你知不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程元愣住了。 这几天爸妈来，我吃不好睡不好，一直在想着咱们俩的事，要怎么跟他们说。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我是家里唯一的希望。我和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意味着我们杨家要断后了。你呢？你家至少还有一个成见吧，我的心理压力有多大你知道吗？你体谅过吗？ 我有，我从没有逼你跟你爸妈承认我们的关系。 你没逼，是我在逼我自己。我没有根基，在这个城市里好容易站稳脚跟，配不上你，可我已经尽力对你好了。大三下半学期的时候你发烧，打电话跟我说你身体难受，想喝莲子粥，打动 冬天我跑了三家菜市场才给你买到，熬好给你送到寝室里去。大四的时候你闲下来了，常要我陪你玩，只要能挤出时间，我哪次没有来陪过你。这半年来你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留在家里坐着做做饭打扫卫生，我有指责过你哪怕一次吗？ 老杨，你怎么了？怎么突然这么凶啊？ 楼影是怎么回事？ 程渊一梗，目光不自觉地往宾利的方向瞟了一眼。 我朋友啊，他借我房子住。 这一眼让杨白华这些天来累积的不甘和怨愤骤然喷发出来，他一退温柔的形貌，尖酸道：“ 他就没借点别的给你用？” 杨白华， 哼，你应该拿我和他比较过不下一次吧？那有没有比较过谁更能满足你？ 杨白华，别说了。 程元这等反应更让杨白华以为自己猜测不假。 比较过后就觉得我没意思了吧？我穷，出身不好，还不懂你的音乐。 你太过分了。我如果嫌你，当初又怎么会跟你在一起啊？ 你们操，你个王八蛋。 程建梅绷住冒了句粗口出来。他用卸车门的气势推开车门，大步而下，顺手摘下了墨镜。看清从宾利上怒气冲冲下来的人，刚过完嘴瘾的杨白华一口气险些噎进喉咙。 这里的怎么是程建？ 程建不跟杨白华玩那些个弯弯绕，上来就是一拳。 哥， 程元伸手去够程建的西服，像是躲在老母鸡后头的小鸡仔，但却很鸡贼的没有去控制程建的手脚。趁着空档，杨白华又挨了一脚一巴掌，他有点懵。程建指着他的鼻子大骂： 你对我弟弟的好倒是桩桩件件记得挺清楚的啊，大三大四有时间有弟弟，你他妈是做了个备忘录，一天翻三遍啊，那我弟弟对你有多好，要不要我帮你算个账？ 程渊热泪盈眶。 哥， 杨白华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弄错了什么，心慌地看了一眼哆哆嗦嗦的程渊。程建啐了一口： 我弟弟住我的房子碍你什么事了？换你这么多屁话，有本事自己给他买一栋去。 杨白华愈加慌乱。 程渊，你不是说这是楼影的房子吗？ 什么楼影？ 程建横手一指： 别逮着我弟弟逞威风啊，怀疑的话你自己去查查查看，这里的户主姓程还是姓楼？ 是我撒谎了。 程元蹭在程建身后带着哭腔说： 我不敢说是借大哥房子住，只能说是借朋友家的住。 为什么要撒谎？ 我用大哥的车你就不高兴，说大哥干涉我的生活，我要是说到他家里暂住，你会答应吗？ 那我那天看到的人是谁？ 程远已经要站不住了，他靠在程建身上。 是我的朋友，回国后他没拿家里的钥匙，家里又没人，我就让他在家里暂时休息一下，倒一下时差。 程建掉过半张脸来： 什么时候的事儿？ 我给你送饭的那天，我没经你同意随便收留朋友，不太敢跟你提。 程元眼里一点神采也没了。程建向来不掺和弟弟的朋友圈，自然不知道楼影是他哪门子的朋友。 我说我晚上去找你的时候，那套茶具怎么挪了位置呢？ 杨白华恍然： 可是楼影明明说…… 程元立即反问： 他说什么了？ 杨白华哑口无言，脸上一阵泛青一阵泛红。 是我，杨先生，进来坐坐。小人出去了，你在这里等一会儿吧。我是他的朋友，不是监护人，也不是狱警。不用惊讶，我们都是私下联系。 细想起来，杨白华才发现那天他碰见的楼影从来就没有承认过自己是这间公寓的主人，哪怕自己曾在言语间提及此事，他也从没有正面回应过。 杨白华心乱如麻。那天程元没有接他的电话，还说是和朋友出去玩，实际上是和他大哥在一起啊。说起来这也解释得通，毕竟他多次向程元明确表态，少让程建干涉他们两人的生活。这里是程建的房产，楼颖只是借住，两个人是朋友关系。至于楼颖跟自己长得像，大概也只是巧合，说不定当初程元对自己一见钟情时，就是因为这张和他发小相似的脸才注意到自己。一见钟情，一瞬间杨白华理智回笼，想起那个穿着休闲衫的青年跑到自己眼前来，笨拙又真诚的大献殷勤的可爱模样。记忆与现实重叠，眼前的脸依旧年轻，却多了茫然又痛心的泪痕。热血回流，杨白华才觉出被揍的地方火辣辣的疼痛。这处公寓清静远人，保安也都是小事的，发现这里有骚乱，派了两个人过来观望一下，发现是私人纠纷，立即退避三舍，但仍是留了一个人远远盯着，以免发生进一步的肢体冲突。羞耻和疼痛让杨白花一张白净面皮烧得发紫，他上前一步试图挽回。 小程， 程建一臂把他挡了回去。 干什么？刚才骂过人，脸一抹就打算不认了。 杨白华朝程元伸出手说， 小程，我是来接你回家。 程建护着程元往后退了几步。 小元这些白天黑夜都在忙他的音乐，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你要还是个人，就别让他在这个时候为了处理你和他的事情烦心。 杨白华没有理会程建，而是乞求地看向程元，等待他的答复。 小程， 长久的沉默后，程元低着头小声说， 哥，我想回家了，我想吃陈毅的酸菜鱼。 杨白华整张脸僵成了一块铁板，程建则心痛的一抽，挽住他的手说， 好，走。